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再打热。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今天心情不太佳的徐冉。这样的是北京 就是这么写在了他的声音里。 对，不过一会儿我就会嗨起来。这儿呢是由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给大家带来的今晚有戏。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跟我们大家一起面对面的实时互动起来。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平台哈，这个手机 APP 叫盒饭 Lif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在这里面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鼓掌！ 来，徐冉， 嗨起来！ 来吧，来给徐冉有机会介绍一下今天到场两位嘉宾。 啊，谢谢于浩哥给我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呢，老朋友了，欢迎徐冉。 导演、编剧， 徐冉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徐冉。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演员何傲，欢迎 何傲。 Hello， 大家好。 何傲今天心情其实也不是特别美丽，你知道吗？下节目之后我告诉你为什么。 好吧。 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看今晚有戏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咱们今儿演的是大家伙都特别爱的《甄嬛传》。 哎呀，太棒了！ 是不是？ 心情翻盘有望。 你说， 我觉得这个应该多演，就是应该多 演一年，是吧？ 对不对？ 因为大家太熟悉了。 是，我觉得你看他那个剧，咱们搁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能演一年， 绝对的。而且我跟你说啊，我每看一遍都有新收获。 是吧？ 可能一开始最一开始看的时候，好像还是在上。 徐冉今天专门戴了耳钉是吧？我就感觉不一样，整个人闪闪发亮。 哎，你能让我说完话吗？你能别视你的女搭档于不顾吗？这可是有了新面孔是吗？ 你说， 看我看腻了。 你妹妹， 就是我刚看这部剧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我有点忘了是上大学还是 大学吧。可能那个这个剧好像应该是2008年左右， 差不多差不多。 它是第二次放的时候才火对吧？ 不太， 没有第一次放就火了。 哦， 然后 没有成一个现象。 不，他之后就可能是因为他放了好多次，就跟《西游记》一样，对吧？ 就逐渐就奠定了他的经典地位。 对，而且主要是黑龙江台吧，自从买完这部剧之后，就没有钱买别的剧了， 就不断的在放。 然后这部剧可能就放了七八遍啊， 变 成了甄嬛台。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还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呢，发现每看一次，哇，这招好哎！哇，这一句话说的，潜台词好浓啊！真的学了好多，学了好多。 有点像当代《红楼》的感觉 啊！真的， 不叹长新嘛，就是 啊，这倒是，这倒是了，就会给你很多新的体悟。那今天我们要 告诉你们数据啊，现在有8万多人看，所以你的不要摆臭脸哦。 我吗？ 对。 嗨，大家好！华妃胖版在线荧屏什么意思？今天这 就是有可能我会演 啊！对，吓死我了，你知道吗？因为最近咱们台同事，大家见了我第一句话从来都不说“嗨，来了”，大家都说“嗨，这衣服显胖啊”， 多会聊天啊，根本就不说你。 哎呀，我的天哪！其实我内心特别受伤。 快说吧，今天咱们演哪一段啊？ 说的是华妃年世兰。 嗯 啊，年羹尧的妹妹，长有协理六宫之权，就恃宠而骄，和皇后甄嬛为敌。皇帝呢，最终下旨赐死华妃，华妃呢却不愿意就死， 于是甄嬛来到冷宫替他送行，替给这个华妃送行。他亲口告诉华妃，皇帝和太后当年为了防备他一族势力过强，就在他专门用的这个欢宜香当中加了大量的麝香，致使他终身不育，而且还导致甄嬛昔日流产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华妃性子也很刚烈嘛，她听到这个真相之后就绝望撞墙而死。 哎呀，这 是非常 这段戏很足啊， 真的是。 那你能导好吗？导不好演员会生气的， 就是 演员带着气儿来了。 这个导演就像种庄稼一样，要看地好不好庄稼，对吧？主要是看你这波演员行不行了。 这波演员行不行，一会儿再说。 来，咱先说今日网剧榜，好吧？第一个是这样的，叫《镇魂街》啊。优酷播放平台单日播放量已经达到4861万，最近这个网剧好棒啊，都哇塞，播了几千万集。 暑期了嘛，暑期了嘛， 还得有空问题。 吓着了哈。 对，因为网剧的主要的受众是比较年轻的那些观众。 哦，是这样啊。那么我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故事，它是什么样的？它讲了魏武之后，曹彦兵身为这个罗刹街的镇魂将，那么要失守灵域一方的安定。 嗯， 戏灵人叫夏灵的意外乱入，哎，就引动了这个灵域风云激变，一直暗中觊觎的神秘邪恶势力要发动突袭，导致人世与灵域的结界被毁。 哦， 为了守护家园、伙伴以及心目当中的道义，曹彦兵呢与欢喜冤家夏灵就踏上了镇魂之旅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由于镇魂街的这个背景设定完全是另一个架空的灵异世界，那么没看过原著漫画和动漫的人刚开始的时候啊，一定会一脸懵。哎，不过编剧导演倒是很照顾我们这些新粉啊，在前两集就把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都解释了一个清楚。 哎，其实我就挺怕看这种漫画啊或者是小说改的这些剧的。 它的那个设定非常的二次元，就是其实就很架空，所以得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去进入到这个故事。 啊， 这个世界观，因为跟我们常规的那个 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嘛。对 对，所以这种世界观，哎，我说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了，那个好莱坞现在的一些大片儿，大家都发现他现在跟拍电影跟拍电视连续剧似的，是吧？一般拍好几集。 说反了吧？哦， 电影拍成电视剧， 复联嘛，复仇者联盟 一拍成电视剧那样的，就觉得这一二三四，战狼不是也一二，然后准备要拍三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一套世界观。就比如说那些漫改电影，对吧？ 对， 慢慢的这个世界就构架的越来越丰富。 就在你的生活当中， 就像你看九州嘛，九州系列就有什么九州天空城，然后九州暮云记。然后还有最近又要开一个什么样的戏啊？九州，什么？就反正它，因为它九州它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玄幻界、灵界，然后有天界，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基于《山海经》重新架构的一个中国古典的这种，就是说万物有灵的这样一个 先秦古词，佶屈聱牙。 一个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几大族几个族自己的故事，然后以及在这个故事里面人族啊其他族之间的一些这种故事都可能发生，所以他就可以一直一直拍下去，就像美剧模式一样。 好容易弄出了一个世界，他再不玩全了都不合适。 对对，就像你看《权力的游戏》嘛，就那么多族呢，慢慢演嘛，演到第七季，对吧？ 对对对， 能演七季，七季刚刚演 七 年。 好， 对，第七季， 对，还有一个月好像马上要回归了吧？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对，已经开始了。 我有时差，救我一下，我有时差。 来，咱们说第二个这个网剧叫《学 生 兵》， 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啊，单日播放量也是比较高了，1608万。 好家伙！ 讲述的内容呢是这样，就是广西桂林战事吃紧，史安城中学的小霸王叫莫家军，还有小宋江、杜少伟等学生就赴前线劳军，那日本人呢就意外的发现了这群学生。指挥官浅川得知学生里啊有史安城守城司令莫孝川之子，就决定不行，我要把这些人都活捉了。 哎呦， 于是呢学生就逃出了这个日军魔掌，哎，他就想办法嘛，对吧，各种。然后随后呢广西全境就开始征这个学生兵，而莫家军、杜少伟等人呢也就纷纷表示不行，我这个时候报效祖国，要维护国家统一的这种这个信仰就是很坚定啊，就纷纷表示要参军。我这手舞足蹈了嘛，对吧，让大家看着也高兴起来啊。那在一次胜仗之后呢，这些学生兵就准备要回家给家长们报喜，但是没想到呢这个浅川就这个日本的一个将领率军攻城， 莫孝川，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守城司令，他呢带着部队进行了殊死抵抗，但没想到最终啊全军覆没了。共产党教官孙鼎昌带领着学生兵投入战斗，但是敌众我寡，孙鼎昌的为学生兵能够安全脱险也是壮烈牺牲了。莫家军还是我们刚才提的那个守城啊，守城的那些军，莫家军带领着全体人杀出重围，逃入密林，城破家亡。学生兵呢这个时候就誓要让这个浅川血债血偿，于是加入了赣南游击队。他们一次一次在浅川跟浅川在丛林里进行殊死搏斗，也破坏了浅川对矿产资源的阴谋，最终还是把他给铲除了。随后呢，莫家军等人加入了新四军，就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 是， 我在介绍故事梗概的时候，你为什么老乐这么严肃的题材？你为什么要笑？ 我笑的是不是内容，是你。 我怎么了？我不是笑我可爱，对吧？ 自己就在那找状态啊，一直玩命找，自己嗨起来 的 状态。 我挺嗨的，我听到这种是吧？最终除掉了这浅川 坏人， 对。随后呢，墨家军加入新四军，有了新的征程，有了光明的前途。 啊，台词棒棒的， 解气了，收。 哎呀，为了 你要把你的气都发在这个啊，在抗日战争中对于敌人的仇恨上。 是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吧。 哎，行，咱们说往大吧啊，往大说头一个。叫做这个搏击傲娇小女生，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人播放量59万。这个影片讲的是什么呢？男爵大人北川案，为了他的妹妹被推下楼梯的事件来摔脚部去寻找凶手。这个摔跤部部长马堂堂一看，霍家伙来踢馆了，那还行了，就上前交锋，被霸道高冷闪了腰，两人相看生厌，互相看不上谁。北川怀疑这个马堂堂你就应该是凶手，为了维护正义，以学员的身份就加入摔跤部了。两个人针锋相对啊，矛盾升级。与此同时呢，真正的凶手林峰满怀着愧疚的照顾妹妹，本就单恋林峰的妹妹呢享受其中，无条件隐瞒了下来。可怜马堂堂啊，就是这个摔跤部部长，被冤枉被折磨，两个人在斗智斗勇当中感情还就升温了。北川案呢也逐渐打消怀疑，妹妹得知北川案要向马堂堂求婚，那么记恨之下谎称他就是凶手。北川案和马堂堂对峙不欢而散。那马堂堂得知真相之后，为了维护林峰和妹妹选择了离开。北川得知真相之后追悔莫及，比赛当天马堂堂惊喜现身，两人相视而笑。 就是一个绿茶什么什么的故事。是吧？ 不是，为什么呢？你说 因为 他 就为了 妹妹， 对呀、啊、就为了嫉妒他们，就不想让他们结合嘛，然后就从中作梗啊。 我以为主角应该是马堂堂和北川案。 是啊，就是，但是其中也是有女二总是来捣乱的嘛。 嗯，女二其实是被推下楼的那个，叫他哥为了打抱不平上摔跤部，摔跤部结果部长是个女的，叫马堂堂。 啊、 嗯、啊，然后就被怀疑，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嫉妒我妹妹的美貌，凶手就是你啊。 你为什么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我不嫉妒别人的美貌，我嫉妒你的美貌。 对，不美貌的主持人不能上这个直播节目，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不美貌的嘉宾也来不了。 太好了，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喜欢这样互相捧啊， 吹捧与互相吹捧是我们学校打最开始以来的这个坏习惯，然后延续到了 也加上何浩。 所以有点适应不了很正常，居然因为你们北电的和我们一个学校不一样。 啊，欢迎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起来、啊、 留言嘛，是吧？ 嗯嗯，然后呢听一听大家对我们这个华妃胖版胖版华妃有什么看法呢？或者您想让谁来演华妃呢？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是吧？不一定非得是胖，不一定非得那么胖，但凡是胖也行，是吧？ 徐然他说谁呢？ 这个华妃原来吧也是后宫独宠一人，所以就宠得这么胖了，对吧？ 有道理，有道理，心宽体盘啊、 哎，体盘，哎，说得好，咱们现在就开始进入角色了哈，咱们稍稍酝酿一分钟，然后跟大家来，哎、完成今晚戏中戏，我相信它是一个会是一个比较精彩的，如果不精彩，那没辙，是吧？我们努力吧， 能不能对自己有点要求？好吧，我们争取、啊。 九点之后， 哎，一会儿见。 往事迷离春花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那句话，你整不好都能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咱们来听一下刚才没听完那首歌哈，叫什么来着？那首歌叫 什么来着？ 就是这个《甄嬛传》的主题曲，是 不是刘欢唱的呀？ 啊，对， 不知道叫什么名儿，但是好像还是挺耳熟的。 先给大家营造一个小小的氛围，然后呢，我们要说，到了我们今晚戏中戏的环节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好，我是刚才听着于浩说《甄嬛传》，以为他忘了爆头的徐冉。 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哈，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就搜了两个调频就可以了啊，调频和调幅就可以了。如果想看的话，也有办法，首先去找到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公众微信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和我们深度合作的盒饭 Life 这个手机 App， 如果点开的话。第一页现在应该就是首页， 对， 就能看到我们，要不然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观看量会这么大？因为它是第一页。 你怎么把这事儿说了？ 要不然大家怎么找啊？ 啊，对 对， 确实是活力酒吧里房间就可以找到嘛。 是 我们今天的房间名叫华妃胖版 在 线荧幕 啊，荧屏 啊，大家。啊，我知道，这不重要。大家如果想看一下这个胖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也可以。如果您没在开车，现在就找来我们的视频版，来看一看，看看我旁边的这一位到底如何演绎胖版华妃呢？ 切的真准啊，外边切的是真准呐、啊，一字儿都没有。看这一位刷就过来了，听懂？辛苦了，姐啊， 打配合的，特别棒。 好吧，我们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才能让大家伙看到真正的胖版华妃什么样。感谢。 我觉得你对自我的认定特别棒啊， 是不是？ 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进入状态吧。 好，来，那个伴着这个音乐， 放一段音乐入入戏啊。 美够了没？美够了，咱拉。 我美够了，可以切回正题了。我们 美够了，我看你是没够， 没毛病。 咱们听一下这段这个原声，1分多钟的时间，然后导演呢给我们说戏，好不好？ 好嘞。 胆子还挺大的，冷宫也敢这样进。 这个地方我来的比你多，当初我就是在这里看着丽嫔在我面前疯癫无状。 你不要做梦了，你把我害到如此地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没有人要害你，是你自作自受。纯贵人溺水是你做的吧？在温宜公主食物里下木书粉也是你做的。指使于氏在我药中下毒，推眉庄入水，冤枉眉庄假孕争宠， 可样样都是你做的吧？ 我就知道曹琴墨那个奸夫敢反咬我一口，必定是你在背后指使。凭他哪有那个口大， 你还真是知人不明。你几次三番利用温仪来争宠，甚至不惜拿他的性命来开玩笑。香萍是他的生母，哪有不恨的道理？你以为他恨你的心思是从今日才有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早该知道他对你有异心了。 以我当年的盛世，连皇后那个老妇都要让我三分，曹琴墨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我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 可惜他是人。 哎呦， 正听得入戏呢，不让听了，那个情境一下就回来了， 真棒！我刚才看了几个剧照和那个节，对对对，这配音演员真是好。 不，这是原声啊， 甄嬛是自己 啊，那个季冠霖配的是那个甄嬛 啊， 但是华妃应该是原声， 华妃是蒋欣的原声 吧？ 嗯，然后我其实想问问徐然，就是我特别想知道，你说甄嬛在对华妃说这段话的时候，她内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你说他有恨，那一定的。但我总觉得他的声音也有那么一丝丝，依然有那小女生的柔情在里面。他好像也有点儿心疼。 反正这个戏你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这整段戏，这大概这段戏，咱们讲一讲这个戏的逻辑啊，就是人物的逻辑是什么呢？是这个华妃已经属于失势了嘛，对吧？她心里应该明白，因为她哥哥失势了，所以她在宫里呢也失去了靠山。但是呢，华妃心中还有一点点念想，就是皇上曾经爱过我， 而且 就是 夫妻百日恩嘛， 就意思就是说皇上不让我死，那我就 死不了， 我就死不了。我虽然在跟你们这群女人之间争斗，由于我的家族失势，我失势了，但是我唯一的一点念想就是皇帝还喜欢我、 啊、 对吧？只是你们都害我，这是他一开始的那个逻辑、 嗯、 对吧？ 嗯嗯。 那其实呢，甄嬛是知道的比华妃要多的， 对， 她是站在一个比他高一点的上帝视角，他就是华妃的事情，他都华妃的事情他都知道， 包括其实皇上和太后要暗害他 态度，对。但是他呢一开始没有讲，就是说我对你的态度是，你是我的一个对手，因为他进宫之后，本来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结果呢，这些其他的女人都来害他，对吧？他就觉得，如果想在这儿想要躲。逃避过一生是不可能的，只好战斗。然后华妃呢是他的一个最有力的敌人吧，就华妃这个在华妃这儿下线了之后，下面就是皇后，其实更厉害嘛，对吧？但是在现阶段可能华妃是他最厉害的对手。这个对手就一个人对他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一种尊重，就他是一种，就是说他来看他为什么来冷宫看他呢？其实是为了让他知道，就是说我敬重你，我让你死个明白 啊！ 就是我觉得 是这么觉得。哎，当时我看这段，我觉得是 你套的这是刘罗锅那段吧？ 不是， 最后是刘墉去看和珅那段，还给他大酱汁那段。 不，还没有完呢。就是一开始 女人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微妙的小情绪在的。 对，就比如说他来看华妃，让你死个明白，我知道你的那些事情，对不对？然后华妃一开始是嘴硬的，说你知道都是因为曹琴墨那个贱人害的我，对吧？然后皇帝还喜欢我，我现在进了冷宫，我也不一定死，你看我哪天出去弄死你。这是华妃的逻辑。但是最后甄嬛是放大招的呀，甄嬛是告诉他，皇帝就是不想让你怀孕，你之前流产都是皇帝干的，对吧？ 最后 就是说皇帝他心中存的那一丝念想，皇上还是爱我的，有可能留我一条生路。 没有， 实际上没有， 他就是过来断后路的。 就是对，他其实是，就是我觉得这个甄嬛他未必最后就是说他不会话赶话，讲到那这儿的时候他未必会把这个大招放出来，因为他觉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让你死个明白就行了，对吧？然后我来看你也是我敬重你，你对吧？然后觉得因为甄嬛是活得更明白的一个人，华妃是活不明白的。 我倒有一个小的想法，有点不成熟的小建议啊，就是我总感觉这个阶段的甄嬛 还没有黑化，就是他的心思还没有那么多，还没有腹黑到那种程度。我觉得他去其实还是有一些， 所以你年轻啊， 不是觉得他心疼华妃，然后呢有一些同情吧，叫有些同情，因为毕竟要知道 他 要死了嘛， 对手 对, 对、 然后 手下败将， 然后还有一点，我总觉得他是希望他速死的，因为我总觉得他去、 你这两个、你这两个太 人嘛，就很复杂的。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孙俪演得好，就是因为他把，我认为啊，他把那种同情也表达出来了，同时他也把自己的恨表达出来了。为什么？我觉得他去就是为了要告诉年世兰说，皇帝其实早就不爱你了，或者说早就对你存着很大的戒备之心。 嗯， 这是我的理解啊。但我觉得每个人看剧可能都 不是。我现在我发现你跟徐然的是想法是一致的 啊，不一致，不一致， 不太一致， 有一点点差别。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差别在哪里呢？就是， 你认为是话赶话说到那儿的， 也不是，就是说他一开始呢，就是说因为他。就是那个甄嬛是因为年世兰的关系、就因为华妃的关系流产了一个孩子， 对， 我觉得这个恨啊是能够促使他最后放大招了， 哦， 就是告诉你皇上没有爱过你， 嗯， 这样的， 就是 说他肯定没有后来对那个皇后的那么腹黑、对吧， 对， 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失去过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通过这个事儿黑化的，就是这样，是吧？ 这是逐渐黑化的，对，因为后面他还有怀孩子，还有人弄他嘛，就是皇后要直接的弄，因为这个是其实华妃没有那么坏，就为什么大家喜欢华妃呢？就是因为他是让他跪了半天，把孩子流产的，不小心流产的， 就是 皇后就是要给他吃药弄死的， 对， 所以就是他程度不一样， 嗯， 然后华妃是跋扈任性，然后失手弄死了他一个孩子， 哦， 相当于，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他在这些问题上还是就是 留有余地， 是 吧？ 华妃是笨， 对， 是吧？ 你不能说他笨，他不是笨，他很精明的， 他是坏， 哦， 对， 但是他没有毒， 哦， 哎， 就是皇后是毒。 哎， 好，来吧，咱们来一次，一会儿说完说过去了吧，时间。 来，先讲讲华妃啊。 好家伙，才讲到华妃。 我就说，就是说，咱们现在开始分分角色。 好嘞，好嘞。 那个谁演华妃啊？ 肯定徐冉啊。徐冉 今天我今天适合演华妃， 是不是？ 啊，那 带着气儿。 那个谁演甄嬛呢？ 很好。 哎，怎么没有人说话呢？ 这个 啊。 要不徐冉你来吧， 要徐冉来吧，徐冉来吧， 徐冉你来吧。 这个，咱们这个演员同学 别推辞了， 别推辞了，毕竟他还是个小孩。 不是里边还有一个太太的角色吗？ 没上是吗？ 那小孩儿， 那怎么 我旁白，我旁白 闲着了，还有旁白呢？没有旁白吧？ 我帮你们跟你们， 那你就听着吧， 我听着啊。 好嘞， 你看 稍微给我们放点那个音乐吧， 好吧？ 给我们， 咱们就一直垫着这个刘欢的这个歌吧， 好 吧？ 你声音稍微小一点给我们啊。 好好好，稍等啊，声音这就出来了。 那徐冉给我们打个板吧， 来啊，大家准备一下。预备 ，Action！ 你胆子还挺大的，冷宫也敢这样进来。 这个地方我来的比你多，当初我就是在这里看着丽嫔在我面前疯癫无状的。 你不要做梦，你把我害得如此地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 没有人要害你，是你自作自受。程贵人溺水是你做的吧？在温宜公主食物里下木薯粉也是你做的，指使于氏在我药里下毒，推眉庄入水，冤枉眉庄假孕争宠，样样都是你做的吧？ 我就知道曹琴墨那个贱妇敢反咬我一口，必定是你在背后指使，凭他哪有那个狗胆。 你还真是知人不明，你几次三番利用温仪来争宠，甚至不惜拿他的性命来开玩笑。香嫔是他的生母，哪有不恨的道理？你以为他恨你的心思是从今日才有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早该知道他对你有异心了。 以我当年的盛世，连皇后那个老妇都要让我三分，曹琴墨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我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 可惜他是人，人要比狗复杂多了。 贱人，你跟你父亲一样狡诈，若不是你父亲设下诡计，我们年氏一族不至于一败涂地。 你们宫里宫外联手，不就是为了我把我置于死地吗？ 若不是年氏一族居功自傲，任意妄为，又何至于此呢？你别忘了，你的夫君是皇帝，君王枕畔，怎容他人酣睡？ 我哥哥是有功之臣，为大清平定西北战功赫赫。 再怎么战功赫赫，也是皇上的臣子，怎可凌驾于皇上之上？岂非谋逆？ 这时候，貌似华妃有所领悟了。这时，苏培盛过来要送年氏上路，推门进去，说奉皇后的懿旨，让华妃在毒酒、白绫、匕首里面任选一样。 哟，你怎么在这里？ 锦溪， 这谁是锦溪？我呀， 你，嗯， 陪我们小主来的。 婉嫔娘娘在里头， 嗯。 按照皇后的意义，我得送年氏上路了。 你送你的，小主送小鼠的，你快进去吧，别耽误了时辰。于是苏培盛进屋了。 婉嫔娘娘万福。 苏公公请起。 奉皇后娘娘懿旨，请小主自选一样。 皇后懿旨？皇上的圣旨呢？拿来。 皇上的意思是交由皇后娘娘全权做主。 没有皇上的圣旨，我绝不就死。皇上能亲口下令杀了我兄长，还怕再下一道旨意给我吗？ 皇上说了，任何有关小主的事都不想听到。 皇上就厌恶我到如此地步吗？去请皇帝的圣旨来，我等着。 苏公公，且缓一缓吧，容我和年答应啊，容我和年答应告别几句。 是，娘娘自便吧，奴才在外边候着就是了。 真是对不住你了，称呼惯了叫您娘娘，骤然要叫你答应，还真是不习惯呢。皇上为什么厌恶你，你知道吗？ 皇帝他从来都没有厌恶过我，皇上以前很宠爱我，就算我犯了再大的过错，他再生气也不舍得不理我太久。 皇上为什么喜欢你，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的美貌，宫中可从来不缺美貌的女人。 你是说皇上是因为我是年羹尧的妹妹才加以宠爱，端妃也是将门之女啊。 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清楚，又何必要自欺欺人呢？ 你胡说，皇上怎么会对我没有真心？ 或许有吧，可即使有，你和年羹尧跋扈多年，这点真心恐怕也耗得一点都不剩了。 你个贱人，你知道什么？记得那年我刚刚入王府，就封了侧福晋，成了皇上身边最受宠的女人。王府里那么多女人，个个都怕她，就我不怕她。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去打猎。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可是王府里的女人真多呀，多得让我生气。他今天宿在这个侍妾那里，明晚又宿在那个福晋那里，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到天都亮了，他还是没来我这儿。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 我一早就知道他是皇上，他的夜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 当然你从来都没有像我这样喜欢过皇上。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可是渐渐他就不那么高兴了。我虽然他不说，可是我能感觉到。王府里长大的就只有三阿哥一个，我知道他担心，我就跟他说，别怕，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皇子的。可是没过多久， 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我的孩子就没有了。太医说那是一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 你就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你的孩子没了就拿我的孩子来陪葬，他在我的肚子里才四个月大，你居然要置他于死地。 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消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我是恨皇上专宠于你，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宠爱一个女人。有你在，皇上就不在意我了，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要杀你的孩子。 你没有，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消产。 欢宜香，欢宜香， 你知道你为什么小产之后再也没有怀上孩子了吗？你知不知道那欢宜香里面有大量的麝香，你用了那么多年当然不会再有孩子了。 你信口雌黄，那香是皇上赐给我的。皇上，不可能，这不可能。 若不是皇上的旨意，怎么会没有太医告诉你你体内有麝香？且不说你多年不孕，就连你当年小产也都是皇上的旨意。端妃那碗安胎药， 这不可能， 不过是替皇上担了虚名而已。 我不相信。 你灌了端妃再多的红花也换不回你的孩子。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是年家的女儿，皇上对年羹尧早有戒心，他不会让你生下年氏血脉的孩子的。 皇上，皇上，你害的世兰好苦啊。 咚，一头撞死了。有，我也真有这种，我听得我自己在这直起鸡皮疙瘩。 我觉得后来 这个女人，我亏了没徐，没惹过徐然，你知道吗？或者惹的不是特别深，好家伙呀。 没有 了，不行，关键是 我今天的情绪其实跟这个华妃的情绪还不太一样。 太萌了，你知道吗？在旁边太像一个小猫了，一机器猫在那跟着大熊。 没有了，当时的甄嬛其实她是还是有那种单纯少，就少女的感觉。 她一开始来是跟她苦口婆心的让你死个明白，然后讲啊讲啊讲到孩子 就忍不住了， 她也崩溃了，然后就属于就是本来我是来跟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让你死个明白，不要再折腾了。因为他知道年羹尧不是年羹尧了，这个年世兰不会束手就 轻易就死。对对 对, 对， 他让你死心，对吧？但是他没有让他撞柱子呀，对不对？但是呢， 还是 说到孩子的时候，因为年世兰知道自己要死了，他也死之前呢想找一个人说说心里话， 倒 他就把自己以前的那些事情，对吧？皇上以前怎么宠我？我以前给皇上生孩子，我要给他生了孩子，他现在不至于让我死，就是这么想。然后说到孩子，然后甄嬛的心里也起了波动。你自己的孩子没有，你弄死我的孩子，我把这事儿想起来了，是吧？然后呢， 我 就告诉你，你那孩子是怎么死的？ 对，我觉得。 然后结果呢，就更加速了他的这个，因为华妃死到临头也还是没活明白，他是很刚烈的那种性格。 对对对对对，就这段话其实就是说，徐然的意思就是说，此时此刻的甄嬛并不是那种极其心机的人，就是我全的所有东西全设计好 的，没有完全， 我还真的就是跟着你的话说下来。 前面那块是设计好的，就在说到孩子之前， 是 觉得 后面几个大的变化， 就是因为你哥哥太跋扈，然后你死了，你死得其所，然后让你不要再挣扎了，你就这么死就完了，对不对？ 很精彩，很精彩。 你突然说到这儿，我就在想，其实年世兰。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也真的是内心有一些尊重他这个对手甄嬛的。 我觉得那时候是死灰了，心里 有死灰了。而且你知道吗， 来看我一个，我一定要跟他说我自己，我可能就最后一个人看 他。不是，我跟你说，那要是其他人他肯定就不说，你要什么公公什么的，什么仆人，他绝对不说， 因为他毕竟 他只会跟甄嬛才会说这些。 是是是， 对 对, 对。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非常好啊，咱们找机会找机会再来 再来 演一演这样类似的剧哈，能够让我们听得这么投入。我最开始听得有点白，到后来越来越渐入佳境，很正常。任何一个戏都是这样，一定是包括录小说啊、录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到后来有的时候 慢慢才有情绪， 对，好了之后，然后把前面再。 再来一遍。 对，这就是我们不够专业的 提示。好吧，对对对，我们下回加油吧。给各位送上更好听更好看的节目哈。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雨点国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徐然，感谢何浩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明晚六点四十五分再见， 拜拜，明儿见。 最两情相惜，两情相依，得来复失去。We broke up, we're back.